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第28集。 你招了？ 怎么可能？我才没那么傻呢。 是我知道。 有燕喝光冰咖啡，可仍然无法解渴，又大口喝起了玻璃杯里的水。 反正那时候我装傻混过去了，他好像还没有抓到证据，可是大概只是迟早而已，照他的个性很可能会去请私家侦探。 要是那样就糟了。 嗯，很糟。 西子点了点头。 而且有件事我觉得怪怪的。 什么事？ 通讯簿。 怎么了？ 有人翻过我的通讯簿，我本来是藏在梳妆台的抽屉里的，如果有人翻过一定是他。 你把我的名字写在上面？ 没写名字，只有电话号码，不过可能已经被他发现了。 有电话就能查出姓名住址吗？ 不知道，不过只要有心，也许什么都查得出来，他人脉很广。 依照西子所言，想象她丈夫的形象，有燕非常害怕被一个成年男子恨之入骨，这种事情他连做梦都没想过。 那该怎么办才好？ 我想我们暂时最好别见面。 有燕无力地点了点头。高二的他也能理解，照西子说的话做最为妥当。 那去房间吧。 西子喝光了金巴利苏达，拿着账单站起身。他们两人的关系已经持续了大约一个月，最初的相遇当然是在那间公寓，马尾女就是花冈西子。有燕并不是喜欢上了西子，只是无法忘记初次体验得到的快感。自那天之后，有燕不知道自慰过多少次，但每次脑海里浮现的都是西子。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再逼真的想象都不及真实记忆刺激。结果有燕在首次见面后第三天打电话给西子，西子很高兴，提议单独见面，他答应了。花冈西子这个名字是他在酒店的床上告诉有燕的。西子32岁，有燕也说了真名，学校和家里的电话也一并告诉了西子。他决定将答应同源的事情置于脑后，熟女技巧高超的操弄已使有燕失去了思考能力。 我朋友说有个派对可以和年轻男生聊天，问我要不要去。就是上次那个短发的，我觉得好像很有意思就去了。他好像去过好几次，不过我是第一次，我好紧张啊。幸好来的是像你这么棒的男生。 说完西子便钻进有燕的臂弯，熟女连撒娇都很有技巧。最令有燕吃惊的是西子给了他20000元。原来有10000多元被同源私吞了，怪不得同源那么勤快。有燕这才恍然大悟。有燕每星期和西子见2-3次面，西子的丈夫好像是个大忙人，所以西子晚归也无所谓。离开酒店时，西子还总会给他5000元钞票，说是零用钱。明知不应该这么做，有燕却继续和有夫之妇幽会。他沉溺在性爱游戏里，即使期末考迫在眉睫，情况也没有改变。结果就如实反映在了成绩上。有燕压在西子的身上说道： 真讨厌，暂时见不到你了。 我也不愿意啊。 难道没有办法了？ 我不知道，不过现在情况有点不太好。 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？ 不知道呢，真希望能快点见面，隔得越久 我就会变得越老了。 有燕抱紧西子细瘦的身躯，然后放纵自己的年轻，执拗地不断进攻。一想到下次不知何时才能见面，他便把全部能量都释放在了西子身上，不留一丝遗憾。西子尖叫了好几次，每次身子都如弓一般向后弯曲，双手双脚伸展痉挛。异状发生在第三次交欢结束后。 我去上个厕所。 西子有气无力的语气是这个时候常有的现象。 请。 有燕说着从西子身上离开。西子撑起了赤裸的上半身，突然呜的一声再度瘫回床上。有燕以为西子大概是突然起身时头晕，以前西子也经常如此。然而这一回西子一动也不动。有燕以为他睡着了，摇了摇他的身子，但西子完全没有转醒的样子。有燕的脑中浮出了一个念头，不祥的念头。他下了床，战战兢兢地戳了戳西子的眼皮，西子依然毫无反应。有燕全身无法控制地发抖。 不会吧，不可能发生这么可怕的事。 有燕触摸着西子单薄的胸膛，然而事情正如他的想象，他感觉不到西子的心跳。有燕发现酒店房间的钥匙还在口袋里，是在快回到家的时候。一瞬间他咬住嘴唇，房间里要是没有钥匙，酒店的人一定会生疑，但是再怎么挣扎也都无济于事。他绝望地摇了摇头。当有燕明白花冈西子已经一命呜呼时，曾考虑立刻打急救电话，但是这么一来便必须表明自己和他在一起，他不能这么做。何况就算叫医生来也是枉然，西子已经回天乏术了。有燕迅速地穿上衣服，带着自己的东西冲出房间，同时小心不让别人看见脸孔，离开了酒店。但是搭上地铁之后，有燕发现这样根本于事无补，因为已经有人知道了他们俩的关系，而那个人偏偏是花冈西子的丈夫，一个最要命的人。从现场的情况，他一定会推断和西子在一起的就是叫原村有燕的高中生，然后他一定会把这件事告诉警察，警察一详细调查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证实。有燕心想，一切都完了，这件事情要是被公开，他的人生就毁了。回到家时，母亲和妹妹正在客厅吃晚餐，有燕说在外边吃过了，便直接回了房间。坐在书桌前，她想起了桐原亮司。花冈西子的事情一旦曝光，那间公寓的事情他自然得告诉警察，这么一来桐原势必也无法全身而退，他的行为与皮条客殊无二致。有燕觉得必须要跟桐原亮司说一声。他溜出了房间，来到放置于走廊的电话旁，拿起听筒，客厅里传来电视节目的声音。他暗自祈祷家人多看一会儿电视，看得专心一点。电话一接通，就传来了桐原的声音。有燕报出名字，桐原似乎颇感意外。 出了什么事吗？ 也许是有所察觉，桐原的语气听起来很警惕。 出事了。 光是这样，就让有燕的舌头几乎打结。 怎么？ 这个电话里很难解释，说来话长。 童源没做声，一定是在思考。过了一会儿，童源说道， 该不会是跟老女人有关吧？ 一开口就被童源说中，有燕无话可说，听筒里传来童源的叹息声， 果然被我说中了，是上次扎马尾的女人是不是？ 对。 童源再度叹气， 怪不得那女人最近都没来，原来是跟你签了个人契约。 我们不是签约。 哦，不然是什么？ 有燕无言以对，擦了擦嘴角。 算了，在电话里说这些也没用。你现在在哪里？ 家里。 我现在过去，20分钟就到，你等我。 童源径自挂了电话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